证。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吴金浩。今天是2017年6月9号星期五，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6度。 接下来是新闻提要。 6月7号高考正式拉开了帷幕，大兴区有近3000名考生参加考试，记者分别赶到全区设置的4个考点，在考点现场捕捉到一幕幕动人的瞬间。 在大兴区，为了迎接高考，区内的很多部门、很多岗位，还有很多志愿者都在默默为考生付出努力。他们用辛勤汗水保障孩子们能够拥有一个安全良好的考试环境。杨澜就是这些人士中的一位。 在本期节目当中，您还将收听到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教工委联合推出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本台消息，6月7号年度高考大片正式拉开了帷幕，大兴区上千名考生奔赴设置在区内的4个考点，分别是大兴一中、北师大大兴附中、兴华中学和大兴八中。每年高考考场内外总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在考点现场更是有许多感人的故事上演。 高考第一天的早上7点45分，北师大大兴附中的考点门外就迎来了首批考生，他们有的利用考前时间在校门外的花坛边再温习两页复习重点，有的邀上几个同班好友在考点门前合影留念。上午8点，送考车辆陆续抵达考点，考生们三两成群，精神饱满地走进了考场迎接考试。 与考生们的沉着自信相比，考场外的家长们就显得紧张多了。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在场外等候的家长，他们都承认自己比孩子还要紧张。记者注意到，虽然考生和家长人数众多，但附近的交通秩序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一位交警告诉记者，他们早上7点整就已经到达考场外，一直在疏导交通，附近城管队的车辆也停在百米之外，以防出现意外情况。 在北师大大兴附中考点外，一位身穿鲜红色上衣的女士格外吸引眼球，她叫司张浩，是兴华中学的一名高3年级班主任。他早早就来到了考点，不停整理着本校队伍，仔细询问每位考生有没有带齐考试用具。司张浩告诉记者，之所以穿着鲜艳，是因为他觉得这样穿挺喜庆，寓意好兆头。面对高考，司张浩的情绪似乎更加紧张，一遍又一遍地检查着学生情况。但面对学生时，他总是面带笑容，带给他们鼓励的拥抱，或许和孩子们击掌助力。司张浩说，对于高考，他虽然紧张，但更加期待。12年的寒窗苦读，孩子们终于迎来了最后的检验，希望他们的付出都有回报。 当天上午，语文考试开考10分钟，送考的家长已经陆续离开了考点，但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奶奶却站在了考场门外。 久久不肯离去。记者了解到，老人姓张，今年72岁，他来考场不是因为送考，而是单纯的前来寻找回忆，重温儿子当年高考的场景。在和老人的交谈当中，记者进一步了解到，1987年，张奶奶的儿子也是在北师大大兴附中，就是原来的大兴二中参加的高考，最终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回到北京上班。然而不幸的是，1995年，老人的儿子因为车祸早早离开了人世。张奶奶哽咽地说：“前几年我都不敢回忆这些事情，一想就揪心。最近几年，她才慢慢地想明白了，健康是福，要好好珍惜生活。”如今看到这些孩子信心满满地参加考试，张奶奶说：“她真心地为孩子们感到高兴。”他还想告诉现在的考生，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条条大路通罗马，总会有适合走的路。 同样是在这一天，在大兴一中考点门口，一名身背学生书包，手拿报考资料，脸色黝黑的中年男子引起了记者注意。只见他神色凝重，平均每隔15分钟就会看一次手机，还不时朝考场里张望。闲聊中，男子告诉记者，自己姓韩，是一位考生的父亲，目前在安徽建筑工地上干活。多年来，他一直在外打工，与儿子总是聚少离多。韩先生说，这次是专程回来陪孩子考试的，虽然也帮不上什么忙，但看见儿子总要踏实些。韩先生说，他好歹说才跟老板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前天晚上到的家，7月6号陪伴儿子来看了考场。他还告诉记者，在儿子人生的关键时刻，他想在离孩子最近的地方给儿子加油。 上午11点20分，距离第一场考试结束还有10分钟，在大兴一中考点外，陪考的家长们将大门围了个水泄不通。在拥挤的人群中，记者看到了一位白发老人，他体型瘦弱，有点驼背，满头白发，一边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教学楼，一边不时用手帕抹去额头上的汗水。 记者了解到，老人今年已经76岁了，他的孙子正在考场里考试，孩子的父母因为工作比较忙，没有办法陪着孩子考试，他就自告奋勇担当起了陪考人的重任。老人说，他和老伴各有分工，一个负责接送孙子并且陪考，另一位负责买菜做饭，做好后勤保障。老人还笑着告诉记者，老伴今天6点半就起来准备早饭了，毕竟是关系孩子一辈子前途的大事儿，我们就算辛苦2天也是值得的。 本台消息，高考是每个学生一生当中非常关键的一次考试，它不仅牵动着考生和家长的心，也吸引着整个社会的关注。在大兴区，为了迎接高考，区内的很多部门、很多岗位，还有很多志愿者都在默默地为考生付出努力。他们用辛勤的汗水，保障孩子们能够有一个安全良好的考试环境。杨澜就是这些热心人士当中的一位。他既是兴义兴区域电动小客车出租有限公司的一名出租车司机，也是爱心送考车队中的一员。 6月6号晚上，杨澜特意早早地收了工，虽然收车早，但他要忙活的事情可不少，洗车，检查车辆状况，为车子贴上爱心送考车标，再换上车座套。杨澜说，明天接考生的工作重大，不能出半点差错。 7月7号上午7点半，杨澜早早地就驾驶着自己擦拭一新的爱车，来到了北师大大兴附中考点前面。他告诉记者，遇到忘带准考证、身份证或者走错考场等紧急情况，我这车就派上用场了。他还指着贴在车前的爱心送考标志说，考生搭乘我们的车，一旦遇到交通拥堵或者意外情况，交管部门会给予适当照顾。大家伙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孩子们顺利地送进考场。 值守期间，不时有乘客上前想要搭车，杨澜都摆手拒绝了。他向乘客表示歉意，并且解释说，对不住您了，我这是高考应急服务车，专为考生服务。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平静等待，杨澜的车并没有派上用场，不过他却笑着说，这是好事儿，意味着孩子们都顺顺利利地开考了。 上午11点40分，考生们陆续走出了考场， 杨澜也接到了当天的第一单生意。有考生问他，我们要去前新庄，离这儿比较远，您能送吗？他爽快地回答说，您放心上车，保证准时到达。记者了解到，前新庄距离北师大大兴附中考点有9公里多的路程，大约半个小时后，老司机杨澜便稳稳地将车停靠在考生所在小区的路边。他还摇下车窗，对考生摆出了胜利的手势，祝愿孩子取得好成绩。临走前，考生母亲一再地表示感谢，杨澜连连摆手，直说这都是应该的。 据了解，杨澜已经连续5年参加高考志愿服务了。说起这5年的爱心送考经历，杨澜回忆说，有一年还真拉过一位忘带准考证的考生。他说，当时考生着急，我也焦躁，生怕耽误了孩子考试。但是再急，脚下也不能乱，必须保证安全。对杨澜来说，今年的爱心送考更加特别，因为丈夫潘卫民在她的影响下也参加了爱心送考车队，夫妇俩一起为考生们服务。 据了解，2013年大兴区交通局启动了爱心送考工作，累计投入100多辆车作为爱心送考车辆，为高考考生提供服务，极大的方便了考生出行，也赢得了家长们的纷纷点赞，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从6月10号开始，对4类公证事项，包括申请办理、住所地、死亡、学历、学位等，当事人确实无法提供证明材料的，由公证机构帮助当事人调查核实。对申请办理遗嘱公证时已经年满70周岁的，免收公证费用。低保人员、无固定生活来源的重度残疾人办理公证，以及申办救济金、低保、给付赡养费和抚养费等公证事项的，免收公证费用。近日，记者从北京市司法局了解到，到今年年底前，全市25家公证机构将全部开通网上申请办理公证事项服务，对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取消法律援助事项范围限制，70岁以上老人可以免费办理遗嘱公证。市民可以通过网上申请提交材料，再由公证处审核，最后只需要带着证明材料原件跑一趟公证处就可以完成公证。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请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推出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 小记者们集合啦， 我是小记者胡春飞， 是小记者康若曦， 小记者安子轩， 小记者陈兰歌， 小记者赵卓宏， 魏元瑞， 小记者陈梦强， 郝子玉， 张瑞涵， 小记者黄凯歌， 记者陈秋月， 我是小记者李云熙， 小记者李成博， 我是小记者傅荣。 记者就是大家目光的聚焦点， 收集者和讲述者，一个快乐的职业， 是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一个自由的职业， 非常勇敢探索的精神， 前往事情发生的现场， 妙手著文章， 采集最新鲜的新闻资讯， 把事实播报给大家， 责任感重的人， 用声音传播信息， 让地球的范围变得更小。 小记者大世界，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创办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我是来自大兴市小的小记者李霍云。 大家好，我是大兴9小的小记者刘天池。节目一开始，首先进入新闻快播报。 新闻快播报。 少先队代表大会是少先队员学习民主、发扬民主、培养民主能力和主人翁思想的重要形式。5月31号到6月2号，在我们自己的节日里，少先队员小伙伴们迎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北京市第7次代表大会，来自新区小学、中学、民办学校的少先队员代表 和由少工委主任、副主任、少办主任、校长、大中队辅导员组成的成人代表共计26人参加了此次盛会。 近日，大兴五小王思寻、武桐两名队员在北京会议中心参加了北京市第7届少代会。在会上，队员们亲身经历并行使了自己神圣的队员权益，听取了上一届的工作报告，参与了各项议程与选举工作。能够参加此次少代会，两名队员都觉得十分荣幸。今后两人将以此为契机，牢记习爷爷殷切嘱托，好好学习，增长本领，为社会多做贡献。 近日，北京印刷学院附属小学举行了以植根文化的课程与课堂为主题的精品课程展示活动。通过本次活动，学校领导、教师对于传统文化教育的路径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在后面的研究活动中，学校会在学科教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方面进一步探索实践，走好北印附小的课程改革之路。 近日，采于站第一中心小学为期1个月的读书节活动落下帷幕。本次“越读越乐，做最好的自己”的主题贯穿始终。读书节活动虽然暂告一段落，但校园内浓郁的书香氛围不会减退，同学们读书的热情没有止步。同学们通过好书交换获得了分享，通过读书有感分享到了读书的快乐。 6月1日上午，亦庄一小校园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六一嘉年华、校园跳蚤市场鸣锣开市，欢笑声、叫卖声充满了整个校园。在活动现场，摊主们以班级为单位，围绕运动场搭建了自己的商铺摊位，还打出了特色广告。他们合理分工，设立销售员、宣传员、记录员、收银员等岗位，并将自己的文具用品、手工艺品、闲置的书籍、玩具整理出来，标明了价格，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摊位上，有模有样地向过往的顾客展示推销自己的商品。同学们在体验中不仅度过了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儿童节，还学会了交流，锻炼了自己的团队合作精神，培养了自己一定的动手能力、理财能力和环保理念。 近日，北京小学翡翠城分校开展庆六一、一年级新队员入队仪式和全校的家早市场活动。一年级的小同学们在庄严的入队仪式中加入了少先队的大家庭，全校同学在跳蚤市场中都通过以物换物的形式换到了自己喜爱的儿童节礼物，这对于每一个同学来说都是难忘的。他们在庄严的仪式和欢乐的分享中度过了属于自己的节日。 校园内外， 大家好，我是九小红通讯小记者季晨曦。为加强大兴九小与湖北实验对口支援学校的联系，在原有干部交流、教师交流的基础上，加强学生层面的互访，使北京孩子能亲手感受到南水北调工程的伟大，特组织6年级部分学生到湖北研学。今天我们将对他们进行采访。请问孙少杰，你这次研学有什么收获呢？ 以往父母带我们出去玩，我们都是当的甩手掌柜，什么也不管。但是经过这次研学活动，我们也真正的当了一次小大人，会处理各种突发紧急情况，然后呢，也会办理入住酒店和登机牌等一些事情，然后也是真正学会了独立自理。 当然，这次研学的顺利完成也离不开家长们的支持。那韩旭妈妈，您为什么这么支持韩旭去参加这次研学？ 因为孩子去参加研学，增长了见识，拓展了朋友圈，让孩子认识到来自不同地区的同龄人，通过交流认识到当地的文化，同时呢，寄宿在当地人家庭，可以和当地人的孩子成为朋友，体验当地的生活的同时，也能让小朋友们之间的友谊萌发。 为了这次研学，学校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严校长，您为什么这么支持这次研学呢？ 因为我觉得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孩子们在研学过程中体会到的是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作为校长，我希望给孩子们创造更多的学习机会，给孩子们搭建更多的平台，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学生真正了解湖北学生的校园生活、湖北学生的家庭生活以及湖北当地的文化。我想这样的研学活动一定会给孩子的小学生活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 六一前夕，大兴市小熊飞扬空竹社团和水兵舞社团参加了大兴区中小学课外活动计划暨高参小成果展示。我们以良好的精神风貌参加展示活动，熟练的空竹技术和优美的舞姿受到领导和观众的称赞。学校将以这次展示为契机，进一步搞好课外活动，打造品牌项目，全面提高我校课外活动的水平。同时，我们的小记者也采访了大兴区教委副主任周爱斌阿姨，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她对我们此次活动的评价吧。 这次活动啊，是咱们大兴区开展课后一小时暨高参小活动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展示。我想既是对前一阶段工作的总结，也是后一阶段我们工作的一个新的起点。所以说今天的活动起到了一个继往开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通过今天的活动，我相信我们全区中小学在课后一小时活动中以及高参小活动这项工作中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新闻议事厅， 新闻议事厅，今天来到我们新闻议事厅录播间做客的小记者们是来自大兴十小和大兴九小的小记者们，欢迎你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呢，有一点点伤感的一个话题吧，你们认为伤感吗？ 不伤感。 不伤感哦，好吧，我有点多虑了哈。这个话题呢，就是有关于毕业季，说一说我们小学的六年。好，那首先呢，于磊老师要问一个问题。在这六年中有没有让你们觉得特别开心或者是特别难忘的事儿？好，李云欣你来说吧。 有一次呢，我们老师没来，所以我很着急，就给我们班人上课。从那以后啊，我就多了一个外号，叫李老师。 李老师，你当时上的是什么课呀？ 语文课。 语文课。 嗯 啊，嗯，有今天来的有你们班同学吗？ 有啊。 谁呀？ 龚浩。 龚浩，当时你觉得李云欣给你们上课上的怎么样啊？ 当时我也在上面讲，因为我一句话也插不上，所以刚刚自告奋勇上去之后就狼狈的下来了，然后非常的尴尬。 这个跟李云熙在竞争这个小老师的位置，但是竞争失败了，是这个意思吗？ 是。 好，非常有意思的一次回忆啊。还有人要跟我们分享吗？邵英欣你来说。 那次我们学校组织了一次足球联赛，我们班的同学呢0-5败给了五班，然后呢我们班的同学都下场，大家以为他们会责怪，但是呢我们班同学都给予他安慰，送水，说你累不累啊，下一场我来去吧。我们班同学心里啊都特别温暖，我觉得我们班特别团结，这件事情我最难忘。 嗯，让你非常感动非常难忘的事情。端玉你来说。 在我六年级的六一的那时候，我是九小的主持人，那天的时候有一个示范游戏叫抱成团儿，我和另外一个女主持一起抱成了一团儿，那个以团结取胜。 以团结取胜是难忘的一次胜利啊。 咱们说完了高兴的事儿，有没有你们觉得遗憾的事情？邵英欣还是你？ 我呢是我们学校的一名升旗手，最近呢我们一直在升旗，后来我们要毕业了，然后我们就选定了新的升旗手，我们就想着有一次我们升旗呢是把旗升着升着，那个旗我们那个底下没有挂好，然后导致升旗仪式只能重新来了一次。这件事情呢我感觉非常遗憾，我想我一定要教好下一届，不让他们再出现这样的失误。 嗯，要把你的宝贵的经验传授给下一届。李希蒙你来说。 就是我记得前几天游学吧，然后呢我一个人我就丢了三张房卡，这是我外号丢丢丢的由来，也是为什么我有三个丢，我丢了三张房卡，然后那时候就特别无语，然后我再来一次的话肯定想把它做好，就是不丢三张房卡，一张都不丢， 绝对不丢了。 对， 当时是怎么丢的呀？ 当时就是出去玩嘛，就是有活动，然后把它揣在兜里，没有背包，没有背包，完了以后揣在兜里，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掉哪儿了，可能落车上了，也可能掉在景区了，然后补了两张， 补了两张都丢了，又丢了。 一个房间的房卡被你丢了三次。 对。 所以你有一个外号叫丢丢丢了。 对对。 嗯，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一定要把那个房卡给看好了， 对， 是吧？嗯，好，张玉林，你来说。 有一次那个体育老师让我们在操场除冰，我除了一会儿就去玩了，把那个除冰的任务交给其他同学了。嗯，要是能再来一次的话，我肯定会把这个任务做得非常出色。 嗯，要把它重新做好，是吗？ 嗯， 张玉林是一个非常诚实的孩子。其实咱们有高兴的事儿，也有遗憾的事儿，嗯，也有一些让自己去回味无穷的事情。让你们用一首歌来形容自己的这小学六年，你们会选择哪首歌？ 我会选择一首《同桌的你》。 是老狼的这首《同桌的你》哈。 对。 啊，那还没有那么明显的代沟。为什么要想这首歌呢？ 因为我们经历过一段的同桌生活，就是同桌之间互帮互助。然后想起我们这六年，就想起同学们的每一次帮助，还有每一次开心的事情，所以我会选择这首《同桌的你》。 同桌的你。那么你们马上就要离开你们的小学了，你们想对你们的低年级的学妹和学弟说点什么吗？传授一点你们的经验。李云熙，好，你来。 我呢，想和我的学弟学妹们说一声，与其用泪水哭今天，不如用汗水去搏明天。梦想需要的是反复的实践，而不是空想，所以我们应该大胆的去梦想，因为没有人可以偷走我们的梦想。 哇，好棒啊，李元熙。这样吧，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聊的都非常的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想对你们生活了六年的学校老师说点什么？从邵英新，从你开始好吗？ 嗯，我非常感谢学校老师给予我的所有的关心和帮助。我非常喜欢和爱我的母校。我希望如果再有时间的话，我会回到我的母校去看望这些老师，再看一看我生活了六年这个熟悉的校园。 嗯，我想对我的老师说，您辛苦了，谢谢您对我六年的照顾。 我想对我们班安老师说，谢谢您，这三年的悉心照顾，没有您的照顾就。我的作文就写的没有现在好。 我想对教过我的所有的老师以及同学说一声谢谢。然后我想对同学说，让他们离别的时候不要哭，老师也不要伤心。 我想对我们的班主任郭老师说一声谢谢您，因为三年的语文老师让我的阅读能力大大提高，现在阅读没有错几个空，我想对他说谢谢。 我想对同学说谢谢你们的关心。我想对老师说谢谢您的照顾。 我想对孙老师和高老师说声谢谢，因为他陪我们走过六年的小学历程，没有换过老师，他们很辛苦。 我想对教过我数学的郝老师说声谢谢您，因为他只教了我们一年就有些意外，然后就住进医院了，还没有来得及对他说声谢谢。 我爱我的母校，这里有我最美好的回忆。曾经在这里，我遇见了我的知己，我也遇见了我的闺蜜，更遇见了那些爱我、呵护我、帮助我的老师。这个学校永远是传承着我们的记忆，从当年的秋色迷人到如今的一季流火，我们的心在校园中徜徉。这里是我们永远的家园。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哦，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装乖耍耍换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 小记者大世界，再会。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于磊、吴金浩播音，圆圆、晋神盟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